如何补救，你能绝去容易换旧，苍山左右坐的滴水不漏，从今后任你先走，多年后回忆那街道，你和我的邂逅，会不会冬年时光倒流，海面原本宇宙留在原地，又有谁解救，为一个人守护终究不停留，那片大雨的下落寻觅尽头，倒映着你眼眸滑落了我湿透，念旧却成为自己的对手，想叫爱的石头忽略我请求，失去面露如他人手，属于清风不朽，重拾爱要预留，下一份爱不敢再说永久，会不会冬年时光倒流，海面原本宇宙留在原地，又有谁解救，为一个人守护终究不停留，那片大雨的下落寻觅尽头，却成为